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十五集，韩光君在何处不是高山仰止、不可亵渎的名士？家族中的晚辈门生对其更是敬若天人。在冷泉附近窥视韩光君沐浴，这种事情光想想都罪大恶极，罪无可恕。蓝思追吓得声音都变了，什么？韩光君在里面？蓝景怡大怒，揪住魏无羡，好你个死段秀，这也是你能偷看的？魏无羡趁热打铁，给自己坐实罪名，韩光君不穿衣服的样子我一点都没看到。蓝景一怒道，此地无银三百两，还说你没有？你没有，那你鬼鬼祟祟在这里做什么？你看看你，羞得都没脸见人了。魏无羡双手掩面道，你不要这么大声嘛，云深不知处禁止喧哗的。正鸡飞狗跳时，蓝忘机身披一件白衣，散着长发，从层层叠叠的蓝草之后走了出来。不过几句话的功夫，他竟然已穿得整整齐齐，碧尘尚未收入窍中。众小辈连忙行礼，蓝景一忙道，韩光君，这个莫玄宇实在可恶，本来看在他莫家庄相助的份上，您才带他回来，他却魏无羡以为这一次一定会被忍无可忍地踹出山门去了。谁知蓝忘机轻描淡写地扫了他一眼，静默片刻，铮的一声便把碧尘收入了窍中，道，都散了，平平淡淡的三个字。然机微之下绝无二话，众人立刻散了。蓝忘机则从从容容地提起魏无羡的衣领，一路往静室拖去。前世二人身量相近，都是难得的修长人物，魏无羡只比蓝忘机略略矮一点，站在一起时不到一寸的差距，看起来微乎其微。而这辈子一觉醒来却换了个身体，虽然在普通人中已算得高挑，却仍是比蓝忘机低了二寸有余，被蓝忘机拎在手里竟毫无挣扎的余地。魏无羡踉踉跄跄的要叫，蓝忘机冷冷的道，喧哗者禁言，扔魏无羡下山那是求之不得，禁他言却是敬谢不敏。魏无羡百思不得其解，蓝家什么时候对窥视本家名士沐浴这种不知廉耻的罪名都这么宽容了，这样也能忍？蓝忘机将魏无羡拎入静室，直奔内间，砰的一声摔在榻上，魏无羡被摔得哎呦一声，一时爬不起身，扭扭捏捏坐起，本想娇嗔几句渗他一身鸡皮疙瘩，抬眼一瞄，蓝忘机一手提着碧尘剑，正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看惯了蓝二公子竖着墨额和长发，一板一眼一丝不苟的样子，这副乌发微散薄衣青衫的模样倒是从未见过。魏无羡忍不住多瞧了两眼，拖来摔去一番动作，蓝忘机原本紧紧合着的领口也扯开了些，露出了明晰的锁骨和锁骨之下那片深红色的烙印。一见那枚烙印，魏无羡便又被吸引住了。这枚烙印在他还没有成为夷陵老祖之前，他身上也有一块，而此时蓝忘机身上的这块，无论是位置还是形状，都和他生前身上的那块毫无二致，由不得他不眼熟不奇怪。说来奇怪的不单这烙印，还有蓝忘机背上那三十多道界边伤。 蓝忘机年少成名，评价极高，乃是最最正统的仙门名士，从来都是姑苏蓝氏引以为傲的双臂之一，一言一行更是都被朱家长辈视为仙门优秀子弟的标杆。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要受这么重的罚？30多道界边痕，根本是在往死里打，而界边痕一旦上身，这辈子都没办法消失，为的就是要让受罚者永远记住，永不再犯。顺着魏无羡的目光，蓝忘机微微垂下眼帘，伸手拉了拉衣领遮住锁骨，隐去伤痕，又是那个冷若冰霜的寒光君。正值此时，一阵沉沉的钟声从天外传来，蓝家家规严苛，作息严谨，亥时息，卯时起，这钟声便是都市。蓝忘机凝神听进了钟声，对魏无羡道：你就睡在这里。不给魏无羡答话的机会，他便转身进入了静室的隔间，留魏无羡一个人歪在榻上，心中迷茫。并非没有怀疑过，蓝湛猜到了他是谁，只是这怀疑于情于理都不通。献射既为禁术，必然知之者甚少，流传下来的也多是残卷，无法发挥作用，长此以往，信之者更少。也不知道莫玄宇究竟是看了哪里搞来的秘卷，这才召回了魏无羡。蓝忘机总不能凭他吹的那端破笛子就认出他。魏无羡自问生前与蓝忘机并没有什么铭心刻骨的交情，虽是同窗过，共险过，并肩作战过，但从来都如落花流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蓝忘机是姑苏蓝氏的子弟，这就注定他必然既雅且正，与魏无羡性情颇不相容。魏无羡感觉他们的关系不能说差，但也不好意思说好。估计蓝忘机对他的评价也和旁人一样，邪气肆虐，正气不足，终有一日必成大患。魏无羡叛出云梦江氏，成为夷陵老祖之后，和姑苏蓝氏结的梁子也不能说小，尤其是他临死前的那几个月，若蓝忘机认定他是魏无羡，那他们应该早就打得天昏地暗了才对，而现状却让人哭笑不得。他从前随便干点什么都会让蓝忘机不能忍，如今使尽浑身解数作妖作怪，蓝忘机却都能忍，该不该说是长足进步，可喜可贺呢？干瞪着眼挨了许久，魏无羡翻身下榻，动作极轻地到了隔间。蓝忘机侧卧在榻，似乎已经陷入睡眠。魏无羡无声无息地靠了过去，他仍不死心，准备摸一摸，看看能不能摸出那块千呼万唤使不出的通行谕令。岂知刚伸手，蓝忘机长睫微颤，睁开了眼睛。魏无羡把心一横，扑身上榻。他记得蓝忘机非常讨厌和别人身体接触，从前碰他一下便能被掀飞出去，若是这样还能忍，那就绝对不是蓝忘机了，他会怀疑蓝忘机被夺舍了。魏无羡整个身体凌驾于蓝忘机上方，双腿分开跪在他腰部两侧，双手则撑着木榻，把蓝忘机困在双臂中央，脸则缓缓压下去，两张脸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近到魏无羡都快呼吸困难了。蓝忘机终于开口了，他沉默了一阵道：下去。魏无羡厚着脸皮道：不下。一双同色极浅的眸子近在咫尺，与魏无羡对视， 蓝忘机定定地看着他，重复了一遍：“下去。”魏无羡道：“我不，你让我睡在这里，就该料到会发生这种事。”蓝忘机道：“你确定要这样？”不知为什么，魏无羡有种必须慎重考虑回答的感觉。他刚要勾起嘴角，忽然腰间一麻，双腿一软，紧接着整个人扑通一声趴到了蓝忘机身上，欲笑不笑的一个弧度就这么僵在了嘴角。他的头贴着蓝忘机右侧的胸口，浑身上下动弹不得。蓝忘机的声音从上方传来，他说话又低又沉，胸膛随着吐字发音而微微震动。那你一晚上都这样吧。魏无羡怎么也没料到会是这个下场，动了动想起身，腰部却是持续一阵酸软无力，竟是只能以一个窘迫的姿势紧紧贴在另一个男子的身上，整个人都懵了。这些年蓝湛到底是怎么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这还是以前的那个蓝湛吗？被夺舍的是他才对吧？他内心正惊涛骇浪，忽然蓝忘机微微起身。魏无羡以为他总算是不能忍了，精神为之一振，谁知蓝忘机轻轻一挥手，灯灭了。后来魏无羡想想，他和蓝忘机关系不好，追本溯源大概要从他15岁那年和江城一起来姑苏蓝氏听学的那三个月算起。姑苏蓝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蓝启仁，在世家之中公认有三大特点：迂腐、固执、严师出高徒。虽然前两点让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甚至暗暗嫌恶，但最后一个却又让他们削尖了脑袋的想把孩子送去他手下受教一番。蓝启仁手底下带出过不少优秀的蓝家子弟，在他堂上教养过一两年的，即便是进去的时候再狗屎无用，出来时一般也能人模狗样，至少仪表礼节远非从前可比。多少父母接回自己的儿子时激动得老泪纵横。对此魏无羡表态：“现在我岂非已经足够人模狗样了？”江城则很有远见的道：“你一定会成为他教学生涯中耻辱的一笔。”当年除了云梦江氏，还有不少其他家族的公子全是父母慕名求学送来的，这些公子都不过十五六岁年纪，世家之间常有往来，不说亲密，至少也是个脸熟。人人皆知魏无羡虽然不是江姓，却是云梦江氏家主江丰棉的故人之子和首席大弟子，被视如己出。再加上少年人往往不如长辈在意出身和血统，很快便打得火热，没几句就哥哥弟弟乱叫一片。有人问：“你们江家的莲花坞比这里好玩多了吧？”魏无羡笑道：“好玩不好玩主要看你怎么玩，规矩肯定没这里多，也不用起这么大早。”姑苏蓝氏卯时坐，亥时息，不得延误。又有人问：“你们什么时候起？每天都干些什么？”江城哼道：“他四时坐，丑时息，起来了不练剑打坐，而是划船游水，摘莲蓬打山鸡。”魏无羡道：“山鸡打得再多我也是第一。”一名少年道：“我明年要去云梦求学，谁都别拦我。”一盆冷水泼来：“没有人会拦你，只是你大哥会打断你的腿而已。”那名少年立刻蔫了。这位是清河聂氏的二公子聂怀桑，其兄长聂明觉作风雷厉风行， 在百家之中素有威名。虽说兄弟二人非一母所生，但感情甚笃。聂明觉教导小弟极其严格，对他的功课尤为关心，是以聂怀桑虽敬重他大哥，却最害怕聂明觉提起他的课业。魏无羡道：“其实姑苏也挺好玩的。”聂怀桑道：“魏兄，听我衷心奉劝一句，云深不知处，不比莲花坞。你此来姑苏，记住有一个人不要去招惹。”魏无羡道：“谁？蓝启仁？”聂怀桑道：“不是那老头，你须得小心的是他那个得意门生，叫做蓝湛。”魏无羡道：“蓝氏双臂的那个蓝湛？蓝忘机？”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